阿弥陀佛在心间，他教我不贪不厌。阿弥陀佛在心间，抛开红尘多杂念。不管路艰辛，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。不管路遥远，何时到终点，我会完成这心愿。阿弥陀佛在心间，快乐在人世间。坚守这份心。